about I want you back. Please back to me. 嗨，你好，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今天又是一个愉快的周二啊，虽然是周二，但是今天是假期啊，五一假期开始了。 啊，对对对，今年的五一假期有一点特殊，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，选择在家里待着，不出门旅游了，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 嗯，确实是。不过我看今天我们录音这一天的新闻说，北京已经从这个一级响应变成了二级响应，就是这个降级了，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的啊。 我觉得可能是国家在给我们提供一些便利吧，因为如果是一直一级的话，可能也不出门不方便。正好，因为这个五一假期期间，也可以检验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抗疫情那个成果怎么样。如果我觉得五一假后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没有反弹的话，应该就能控制得住了吧？ 嗯，虽然这个放假了啊，而且这个也降级了，但是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，千万不要放松警惕。 是的，我今年五一我就不出门了，在家里安生的待着，陪陪孩子呀，陪陪家人，就是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吧。哎，今天我们节目中分享一个很八卦的，也是一个很紧跟热点的一个话题了。 嗯，对，最近吵得沸沸扬扬啊，因为一个手机引发的悲剧。 这对象的手机该看吗？瞬间成为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哈。今天让我们来听听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想法，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故事。 好的，先说歌吧。第一首歌呢，来自孙子涵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，叫做《手机里放的歌代表的痛》。好切题呀、 到底是什么歌呢？来听听大家的留言啊，这个朋友叫可乐啦，他说如果某人在之前看了，就不会浪费这九年了吧。我们都知道是谁。 一缕阳光他就比较惨了，他说对象手机，我连对象都没有，哪来的对象手机。 下面有朋友啊说，没有对象的我骂骂咧咧的走了。 本来看着人家的瓜还那个笑嘻嘻呢，然后突然想起来自己连这个可以查自己手机的人都没有，瞬间就哭了， 瞬间哭唧唧 哭唧唧的走了。 怎么就不想有个男人爱着你，看你哭脸楼都会跳，我就是看不惯你在的床上睡着，就算真的是和你朋友玩个通宵，你怎么就不想如果这样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到底会怎么想。如果我说我爱着你，如果我说我离不开你，如果我说我不放弃，如果我都挺过去，你会回来吗？不管你在我眼前何等玩闹，回头却耍着脾气说我心眼太小，你怎么就不想？想如果我这样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到底会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穆哲熙的《怪我太爱你》。 都怪我太爱你啊，才会那么信任你，一直没有看你手机。 湖边的喷泉 嘲笑着阴雨。 无不远，他说看手机的两个结果呢，有这两个啊，一是你顶多可以发现他认真的在和你交往，这并不影响你们继续发展下去，看了没有意义。第二呢，你发现他不专一，聊骚，甚至多人运动，吵架，分手。所以呢，结果要么维持现状，要么变得更糟，没有必要。 嗯， 其实啊，如果你已经怀疑他到需要翻手机的地步了，那么其实你自己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 对，我觉得我特别赞同这个朋友的观点啊。 是，就是一旦你动了那个念头说我想看看他的手机里到底有什么，这个时候你就有点问题 了 哈。对，有小苗头已经不对了。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人的第六感还是蛮准的，比如做个梦啊，或者是突然灵光一闪，心中的念头都有可能是真的。 嗯， 怀念你天冷披给我外衣，曾经在所有人面前炫耀你，如今瞒着所有人继续爱你。 那年姑苏城外，他说呢，他要是给看呢，那就不该看；他要是不给看呀，那我就非得看看。下面还有人评论他，嗯，拼搏中的逗逼人生。他说，其实你这种性格呀，和爱你的你不爱，不爱的呢你偏要。个人可能觉得你对象手机一心对你，你反而不爱，就是喜欢那些有点花花草草的，你才爱得更深吧。啊，还有人调侃他。 对，我觉得这个就看每个人的理解吧，就觉得说你信任我，你会给我，哎，我就不看了。你如果拼命死守着，感觉手机里有秘密似的，哎，我就偏要看一看。 对对对，肯定是有事儿了。 对啊，他想的也是比较简单，就是很明显表面上这个你的对象他表现出来了一些行为，让你是不是有怀疑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那种冲动啊，那种探秘好奇心想去看一看啊，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 嗯，我记得之前这个有一个网上特别有趣的梗啊，就是说关于手机的，就是反正你突然问这个对象我要看你的手机，然后看看他的反应。 哦，看看他到底是说就在那儿看吧，或者说哎你要干嘛，对吧？就可能有点 瞬间慌 了。 对，试探一个人的方法。 不过我觉得这句话慎用吧，我觉得爱情里也不要太多的试探，试探多了吧，会让人觉得没有安全感，就觉得说对呀，你这是在干嘛呢，你在怀疑什么呢。所以我觉得好好的爱情就不要去作哈。当然如果真的出问题的话呢，希望你能够小心的去求证，然后得出一些蛛丝马迹，综合去分辨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，再决定说我们俩的关系怎么样。对，真的哇，说起来爱情真的是一门好复杂的学问呢。 嗯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刚开始抱着相信的态度吧。 嗯， 不要把爱情那么美好的东西变成一个谍战大戏。 对， 曾经在所有人面前炫耀你，如今瞒着所有人继续爱你，后悔当初放任自己，时间侵蚀的所有回忆。假如爱情是一场无声电影，原谅我自作主张某人爱你，难过因为参透结局，孤单深入每一次呼吸，我太爱你。 下一首歌来自简弘毅的你一定要幸福。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，和老朋友打电话。 想当厨子的小交警，他说呢，手机啊必须得给对象看，这无关信任与否，这是对彼此最大的坦诚。我整个人都是他的了，更何况是手机呢？随时看，随便看。附赠这个答疑解惑。 看不懂的我来给你解释一下。 对，这个所有人都在调侃他，快快快艾特他媳妇儿，让他媳妇儿赶紧来查，看看到时候是不是这样。 哎，他媳妇儿的微博都已经被艾特出来了，还挺出名的。 有些爱却不得不各安天涯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。 努力努力寂寞犀利，他说我迷茫了，本来呢我是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我承受不住残忍的结果，今天这瓜吃的呀，还是觉得是人的问题，不是手机的问题。两个人真有问题的话，细枝末节中对方肯定能够感觉到，看手机呀只是一个契机，死心罢了，我不想要一个手机引发的事故。 嗯，对，就跟我们刚刚那个朋友分享的观点差不多。 想要的回答，可是你一定要幸福啊。 兔子安不是顾子安，他说的特别逗啊，他说那要看看你男票会不会合理利用时间了，时间管理走起来。而且他还说本人的黑眼圈纯粹是熬夜打游戏打出来的，没有别的。 我就真的很佩服那些时间管理的很好的人，就特别自律，就对吧，今天要干什么事情，你一整天下来感觉超满足超丰富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就天天宅在家做节目， 只想闲着， 对，只想闲着什么都不想做，好懒惰呀。 对对对， 我觉得我 确实是这样。同感同感。 想起他送的那些话， 好好学习087，他说呢，我基本不看，一看呢就是犯贱撩别人了，从来都是这种事儿，狗改不了吃屎。提分手呢又不同意，哭着求我留下来，幸好终于把那个渣男甩脱了。哇，这个女孩很棒嘛，很傲娇，很高冷。 嗯，挺酷的，酷酷女孩。 可是你一定要幸福啊。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送的那些话，还说过一些撕心裂肺的情话，赌一把幸福的筹码，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想起他，他现在好吗？可我没有能给你想要的回答，可是你一定要幸福啊。 今天第四首歌了，来自于薛之谦的《其实》。 超甜女生，她说还是互相信任吧，当察觉出来不对的要看手机的时候，那就已经很明显了，不要再自我欺骗，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。我没有男朋友，可能是因为我看透了吧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。 这是经历过多少的沧桑啊，然后世事遍布啊，终于得出来这样一条人生哲理，看透了。 其实遇到了心动的男孩之后瞬间又变了，我不是那样的。 哎，是这样， 我可以。 对 对, 对， 我可。 就我记得我看一句话说， 那个心里的小鹿哈早就已经麻木了，就说哼，就他呀，不行动。然后呢，当遇到了那个对的人之后，让你有感觉的那个人之后，他把烟头掐灭，说哎，再撞这一次吧。很形象了。 嗯，对， 还不如让你选择想要的生活。分开后我会笑着说， 正在给凯哥做饭的守约，感觉像是游戏啊。他说我要是真的爱一个人的话，手机是会给他看的。我以前有一个喜欢的人，我主动要他在我的手机上存了个指纹，不过对方能给我看我会很安心，他不愿意给我看是一回事，我看不看是另一回事，不愿意给我呢，我会觉得是有点不对了。哦，这个这么主动的把这个对方的指纹加进去，确实是厉害，佩服。 我老公手机没有指纹，密码我都知道。对， 啊，像我从来都是被逼着加上别人的指纹的。 1128X 他说呢，他跟我说过要互相信任，我喜欢他，所以呢我选择相信。但是呢吃完今天的瓜后呢，我有点忍不住了，所以呢偷偷的看了他的手机。我确实挺害怕的，毕竟啊他很优秀，但是呢看完他的手机后我放心了。哎呀，易烊千玺的手机真的没有问题，嘻嘻。 再见。 最后一句话我想打他。 哎，不过说实话，就是他这个心情分享的还是挺对的，就是又好奇然后又担心真的查出点什么来怎么办，本来现在状态挺好的，如果只是一些小事的话，搞得自己心情那么差，何必呢？ 所以有些人就宁愿说我不看了，不看可能事情就不会发生，不会发生就没有任何的后续的问题，对吧？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子里。 我不听我不听。 对对对对，还是要辩证的看吧。你我觉得很好，岁月静好，你看他干嘛呢？但如果真的是你觉察到有一些不对的话，那你还是偷偷看一下吧，咱们要主动一点。 哎，你知道吗，我突然想起一个比喻啊，就是很多人这个明知道体检是应该的，但是就是不敢去体检，就是特别担心万一查出点什么怎么办。对， 是 就是这种心情。 嗯， 其实我给你的爱比你想得多，其实我爱你比你想得多得多。 下一首歌来自安又琪的《沉默手机》。今天好多歌都是跟手机有关的， 刻意的哈，因为很切合主题了。大家听每一首歌都能想到啊，手机手机。这个关键词 一遍又一遍重温幸福话语，爱需要时间随未来慢慢呈现， 单身没钱脱发奔三。他说呢，我觉得可以搞一些话题，说你用过最好用的去黑眼圈的眼霜是什么。咱们要变成一个美妆节目了吗？ 嗯，只要别熬夜好好睡觉就不会有了。思维乔木他说呢，如果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随便看。以前我还有女朋友的时候，重点啊，我还有女朋友的时候， 那现在就没有了。 我们俩的手机呢都有对方的指纹可以解锁的，反正身正不怕影子歪，有啥的。哎，我还挺佩服这种人的，就是你只要做的心安理得，不去做那些坏事，你就不怕别人查，是吧？ 对。哎，刚才莫大人我想问你来着，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黑眼圈啊现在？ 没有没有。 真的吗？ 你一会儿拍个自拍发给我看看。 我这是卧蚕。 哎呦，还把自己那个说的这么，那叫眼袋什么卧蚕。 杨小寿这个故事很有趣啊，他说前对象因为一夜联系不到，第二天呢我就去找他，他骗我说手机坏了，被他蒙混过关。后来呢我一想，怎么想怎么不对劲儿，我能打通啊，我是怎么打通找到他的呢？我当时真的太傻，这么个线索都没弄明白。哎，幸运的是他已经是前任了。 啊、哦，已经变成前任了。 嗯，一夜联系不到这肯定是有问题。 这首歌了，来自于周杰伦的《浪漫手机》。 嗯，有的时候是浪漫手机，有的时候是危险手机啊。 有时候是浪漫，有时候是沉默嘛。最后两首歌不同的那种差别。 对对对。 轻轻放，我就是写不下对你的喜欢。原来爱会慢慢增加重量。 这个朋友一串英文啊，一串英文又重出江湖了、 哦、好久不见 啊，他叫 A Golden Snitch， 不知道读的对不对。他说对方呢大大方方就要看，并且呢主动告诉你锁屏密码，那就根本没有必要看。假如对象一次次的强调互相不该看手机，不该侵犯隐私，八成啊不太忠诚。所以啊，看不看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双方对于看这个事的态度。 嗯， 没错，是这样。 大瑞瑞喜欢宝宝白，他说呢，说一个他看我手机的故事。他给我买了新手机，他想要玩，我就给他玩了。结果呢，他在我另一个 QQ 空间发现了我和前男友的照片，还是亲我脸的照片。他立马就生气了，我红了好久呢，又是亲又是抱的。这个过去的事儿啊。 对，你交了现任的那个男朋友的话，以前一些比较亲密的照片，我个人认为啊，你要不就上个锁设为隐私，要不就删了吧。 对，这就是经验之谈啊。 朋友看了或者现任看了都不好。哎，不是经验之谈，我没有这样的经历。我只是觉得应该要做到这种程度，是对别人的尊重吧。 嗯，俗话说嘛，聪明的女孩早就开始删聊天记录和相册了。 原来爱会慢慢增加重量，想关上这城市所有的灯光，黑暗中专心闻你的发香。 柯基和短腿猫，我觉得他说的是另一种观点啊。他说呢，我不看是我信任你，你不让我看是心里有鬼，还是因为要保护隐私？那我们作为男女朋友，有什么事儿是我不能知道的呢？坦坦荡荡不好吗？轻松一点吧，生活已经挺累的，别处处都是攻心计了。 嗯，但我觉得其实谈恋爱也算是生活的一部分， 就你如果选择做一个傻白甜的话，那有可能最后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 嗯，好难啊。 我觉得就是那种你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但是呢没有必要处处去较真，就是你要懂得拿捏好这个度。 嗯， 在该聪明的时候聪明，该糊涂的时候糊涂。 嗯，对，也不能太傻，也不能太精，这个做人太难。 嗯， 谈恋爱也难。 哎，我特别希望能够出一个游戏，那种《甄嬛传》似的，看看大家都能够活到第几集。有的人可能第一集就死了，然后我希望我能活到中间部分就可以了。 多混一集啊，多混一集是一集。 对，大家都可以测试一下，看看自己这个处理在爱情中处理事情的能力啊，看到哪个程度。 哎，其实跟狼人杀呀，什么什么这个杀人游戏挺像的，都是。要靠猜呀，然后要察言观色呀之类的， 靠脑力看情商是吧。 嗯，对。啊，今天说了好多啊，就是关于手机的一个话题吧。其实手机在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快成了我们身体一个器官了，就是你无时无刻的 不能离开你，离开你一会儿就觉得自己要无法呼吸了，所以说它能牵扯出来的故事就会越来越多。 对，正是因为它跟我们如此就是密不可分嘛，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手机也是另一个自己，因为里面的内容啊，也反映了你这个人平时的这个为人性格啊，交往的这个人际关系啊，对吧？还有一些你的小秘密，那到底看不看啊？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分享了很多人的经历，刚才萱草也说了，说有的时候呢保持理智，有的时候保持糊涂，难得糊涂也挺好的。 嗯， 这种状态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啊？或者你有不同的想法，也可以在留言板告诉我们。 嗯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吧。自己的事儿还是要自己处理好的。其实每个人的处事方式不同嘛，但是总归是要想要两个人越来越好的，想要自己越来越开心。 嗯。 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吧。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，每期参与我们互动就有机会来到节目中分享出来。 来到节目中，我还以为要来到我们身边，吓我一跳。你每次说话都会吓我一跳。 就是不按常理出牌。 对，期待大家能够来到节目中哈，和我们一起讨论。 嗯， 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。